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啊，看三字经里孝经通，四书熟，儒六经，史可读这一句，仍然是在给孩子们呀介绍学习我们古文典籍的顺序。昨天我们说到啊，孝经通对于孝经里面讲述的人应该如何孝顺自己的父母，并进一步推广到啊如何忠于自己的国家，把这些内容了解清楚以后，四书也读熟了，在这个时候啊，像六经这样的典籍孩子们才可以开始去学习。接下来这一句呢，又更加进一步的提纲挈领的对于孩子们学习六经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要求，叫什么呢？诗书易礼春秋，好六经当讲求。待会儿咱们再说这讲求两个字嘛，它的深意。咱们先来看一看这六经是哪六经。如果直接看三字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六经的这一句话，正好六个字，诗书易礼春秋，有两种可能的这个错误解读方式。那一种呢是，哦，诗书易礼春秋正好六个字，一个字一部，诗书易礼春秋。这个包袱在相声讲四书里面，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曾经用过一次啊。当时他是说这个要学四书五经，五经是什么呢？诗书礼易春秋啊，挨个在这数，诗书礼易春秋。哎，这不是五经，这六经啊。捧哏的刘云天又给他这个纠正，什么你给拆开了春秋，人家这是一部书啊，还是五经。咱们的确经常听到四书五经，诗书礼义春秋这样一个说法，那为什么同样还是这五部书，在三字经里面却说好六经当讲求呢？是三字经的这个作者搞错了吗？不是啊，在这里面啊，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呢，总共就是这些儒家思想的典籍著作，那么这些著作呢，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给它呀，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这个编组也好啊，整合也好，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五经啊，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六经，其实呢都是这几部书。具体到三字经里这一句所说的诗书易礼春秋，的确从字面上看，这不就是咱们平时常说的四书五经的这五部吗？诗书易礼春秋。那它这六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里头啊，咱们得把其中的一部经啊，把它得拆成两部。为什么呢？因为这的确在历史上啊是两部著作，诗书易礼春秋，它总共指的是哪六部典籍呢？诗啊，就是咱们大家最熟悉的诗经，书呢也叫尚书啊，也叫书经，易呢指的是周易啊，易经，礼 这是要分成两部的一个典籍，一部呢叫《周礼》，一部叫《礼记》，再一个呢就是《春秋》。这六部著作呀，可以说在咱们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都是开创性的、非常重要的古文的典籍啊，各占了一个第一。怎么说呢？这个《诗经》啊，我们知道这是咱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经》呢，是我们第一部集合的这种历史文献著作，《尚书》。《易经》呢，这是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经典。周礼，这是第一部啊，论述我们的组织管理啊，国家的这个典章制度这方面的著作。而《礼记》呢，是第一部文化方面资料的一个汇编。《春秋》大家更熟悉一些，这是我们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六经啊，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史上啊，整个中国的文化史上，它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的地位。所以让孩子们在学习了《孝经》、学习了四书之后，《三字经》的作者马上把这六部著作呀提出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研习一下六经了。不过提到这个六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字经》的作者用了三个字的一个要求啊，这个要求大家一定得仔细的去揣摩。您别看就三个字，里面的深意非常的多。好六经，当讲求。这六经可不是闷头学就可以，一定要把里面的深意搞明白，甚至于讲求啊！我们要知道，这六部书虽然是经典，但我们也不能照单全收。不仅是我们今天啊，21世纪不能照单全收，《三字经》的作者在成书的时候，这个讲求其实这个含义已经在里面了。我们要细细的去品味、去揣摩，哪些东西是积极的，哪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我们儒家的这些优秀的学者提出啊，我们得客观的、辩证的去看待啊。当然那个时候人不用这样的词汇，其实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讲求好好的探寻其中的深意。六经这些典籍著作的确好，的确有价值啊。论语就说，读这些经典能够让人的这个思想啊变得更加的正啊，言语也会非常的高雅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待人处事也会礼貌而规矩，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学习不得法，我们的理解有偏颇，那么六经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都不是说我们今天啊，按照发展的眼光，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些不足的地方。古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我们说这六部典籍、六经当中啊，就有自己说自己不足啊，探讨自己的这个缺陷的段落。我们看到在《礼记·经解》当中，就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说过，分别说这几部典籍啊，他们的这个缺点、他们的问题在哪儿。诗之是愚，书之是污，乐之是奢，易之是贼，礼之是繁，春秋之是乱。这几条啊，咱们得讲求嘛，好六经当讲求，咱们就仔仔细细的来看一看几部著作各自啊，可能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先说头一个，诗之是愚啊，愚蠢的愚，诗经好不好？咱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风、雅、颂啊不同的地方采集来的这些诗作汇编到一起，既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啊、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些内容，又能够感受诗歌的这种韵律的美，多好的著作呀！但是《诗经》可能产生的一个不良影响，《礼记》里面就说了，是什么？愚，愚蠢。如果学习《诗经》，但是你没有能够真的把握诗的精髓，那可能的结果是什么？一个人倒是喜欢诗，每天呢无病呻吟，咬文嚼字。咱们后世有一位大诗人、大词人辛弃疾啊，曾经写过一首词，说这个问题说得非常好：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年轻人哪那么多愁苦的事儿啊？可是喜欢诗，哎，看人家这诗写的呀，全都是讲自己心里头这多烦闷呐、啊，多伤感呀。哎，我为了能够写出新的诗作、词作来，我强说我自己也有愁，也有苦，那能是真情实感的诗的表露吗？那肯定不行啊。 当然到了诗人的晚年啊，自己说而今十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真的一肚子愁的时候啊，想说都张不开嘴了，最后就恨不得把这话呀给咽了。哎，我们说这其实反而倒是真的诗的意境的一个表露，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这满心的这个心酸呀，根本就不想再提了，只去看看外面这个天色啊，天凉好个秋，映衬自己的这个心绪，这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美感的表达方式。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沉迷于诗经啊，想着这诗经都是好作品，我得多读，我得多学，我也跟着多写，写完的结果就是写出一堆愚蠢的作品来。我们其实今天去看历史上的这些诗作啊，即便是在诗的高峰鼎盛时期，唐朝的时候啊，如果您有机会去读这个全唐诗，您会发现唐诗远不像我们在唐诗三百首里面所看到的都是那些精彩之作。那在全唐诗所收录的大量的诗作当中，有太多太多就是我们说这种无病呻吟啊，甚至于语句有的可能都未必有多通顺，那更不要说什么诗的意境，诗的气魄，那根本是无从谈起。那样的作品虽然说全唐诗那为了全它编纂都给你收录了，我们其实真的去学习它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在读诗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真的去读那些能够体现诗的精髓，带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的那些著作，而不要沉迷在诗经当中啊。那样的话可能就会让我们也犯上愚的这个错误。那么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啊，喜欢诗的朋友也有不少，甚至于在某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啊，因为诗歌的这个复苏，让很多人呢都觉得啊，这个诗真的是很打动我，我也想尝试着去写。可是呢却忽视了一点，就是最最基础的啊，我们说文化底蕴的东西。诗其实是我们文学作品的一个精髓，一个非常精炼简洁的情感表达方式，它脱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啊。单纯的有诗的情感，没有基本的这种表达啊，我们说这个写作文学的这种感知美的能力，说就直接能把这个诗的情感给表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确曾经有过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啊，可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导致啊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诗人，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诗作。那么放到历史的眼光角度我们去看待它，其实啊都成为了时代的笑话。我们下边就来一起欣赏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这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段艺术与生活作品当中啊，侯耀文先生就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那一时期很多所谓的诗人诗作的可笑面貌。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段相声。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我想起来了， 嗯，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不行，还得学习呀。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嗯，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啊 最起码的条件。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啊，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怎么了我？ 你让同志们瞧瞧 啊，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说话呢，这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怎么了？ 没长好。 好像没长好啊， 太难看 了。别胡说八道了你 啊， 这模样还难看 啊，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啊。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我 肯定是长错了。不是，没、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啊。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哦，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你说什么？ 我说相声演员 啊，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呀？ 啊， 关系大了。 怎么了？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啊，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是，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嗯， 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别胡说了你， 多遗憾呢。 啊你别这么说话。 嗯，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什么呀？ 去年 啊， 知道吗？就是去年。 怎么了？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干嘛呀？ 人给我来一张

那我得说一下啊，咱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十几句、二十句， 长了 太长了。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四句就完， 短点， 短一点， 可以，可以， 好不好？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三八红旗手可以。三八是吧？ 对， 三八妇女节。 嗯，对。 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 还算账是怎么的？ 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甭管，作诗。 三八， 嗯。 女排载誉而归，三八称号无愧。 好。 领队教练也有份儿，他俩属于外围。 完了， 外围。 什么叫外围呀、 啊？那是你三八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是、 啊。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那怎么算啊？是不是？ 我说的。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怎么办？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那领奖。 不行不行不行，算外围可不行 啊！ 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啊， 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 这样能不能啊？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教练是吧？ 教练， 教练得献诗一首。 嗯，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就是， 你想教练嘛？ 嗯， 教练，教练呢？连教再练呢，多难！你看， 什么叫连教再练呢？就是指导。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 哪那么多说的呢？ 教练嘛，不是 教练， 教练特别辛苦。 哎， 得了，就是他了。 什么呀？ 教练真是辛苦。 呵， 你看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怎么？ 他一听就明白。 太深了呢，你也说不出来呀。 教练真是辛苦，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别怕队员爱哭。 完了，谁爱哭了？ 不是，你那练球会苦着呢，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对， 不用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哦，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到那时候就高兴了。 哎，得练。 好好好，她就乐了。 有意思。 哎， 那个女排队里头，有一名主攻手，郎平，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郎平 啊， 郎， 我想起就是那 是不是叫啥？郎平是吧？可以可以，郎平啊， 哎， 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郎 郎平是吧？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什么学问？ 郎平啊， 哎， 女排打出威风，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广濑蹦， 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他接不着球啊，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对了， 直蹦。完了完了， 真着急。还是 回见回见。 哎， 等等，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还有队长 啊， 孙进帆同志 啊， 那是个老队员了，今年都26了，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谁？ 孙进芳啊， 孙进芳， 哎，队长， 队员，老队员，还是队长， 队长， 多大岁数了？ 26，都26了， 哼，26是吧？ 啊， 没错吧？这岁数， 你管多大干嘛呀你？ 我打听打听， 不是，坐实坐实坐实，孙进芳， 进芳真是高人。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进方真是高人。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儿结婚。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怀有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和诗词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